各位法师，各位同学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大家跟住我一齐皈依三宝。阿舍黎传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众转。皈依达摩，离欲众转；皈依僧伽，诸众众转。阿舍黎传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众转；皈依达摩，离欲众转；皈依僧伽，诸众众转。阿舍黎传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众转；皈依达摩，离欲众转；皈依僧伽，诸众众转。请睇《大经科注》第492页，492页。倒数第五行，第五行我哋从头睇起。又如阿弥陀经曰：其佛国土尚无恶道之名，何况有实？呢愿系佛嘅第28愿，国无不善愿。我哋前面学到呢一段念劳，喺呢度举出《阿弥陀经》嘅例子嚟讲。喺《弥陀经》里头有咁嘅几句经文，其佛国土就系阿弥陀佛嘅极乐世界。尚无恶道之名，三恶道的名称都没有，何况有实？亦即是说极乐世界听不到畜生、饿鬼、地狱这些名字，名都没有，便会有这种事情。极乐世界有凡圣同居土，凡圣同居土只有两道，我哋呢边系六道，佢只有两道，只有人天、阿修罗、饿鬼、畜生、地狱，通通冇。咁经常讲有鸟啊，嗰啲鸟经常讲得好清楚。皆是阿弥陀佛欲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，嗰啲鸟识讲经，咩经都识讲。你鍾意听咩经，佢就同你讲咩经，都系阿弥陀佛变化嘅，唔系真嘅畜生道。所以变化所作，佛以呢种善巧方便变化了嚟说法。宁峰大师、藕益大师，我哋净土宗第九代祖师，于此更有妙解。佢解得好妙，就系、是、阿弥陀经要解。弥陀要解曰：佢假设一个问答，问白鹤等非恶道名也。人提出呢个问题，有白鹤、孔雀、鹦鹉、舍利，呢啲唔系都系畜生咩？呢啲唔系恶道名咩？答：既非罪报，佢系阿弥陀佛变化出嚟嘅，唔系真嘅畜生道，所以则一一名字皆传如来究竟功德。所谓究竟白鹤等， 无非圣德美称，喜恶名哉？讲得好，口译大师亦有智慧。佢嘅意思，下面念老同我哋讲，佢讲经云，先举敬，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，白鹤、孔雀、鹦鹉、舍利、嘉陵、频骑共鸣之鸟，有呢啲鸟喺极乐世界到处都见到，佢哋都喺度说法。点解呀？佛说法，见到佛一定好严肃，坐喺度、企喺度，规规矩矩，唔敢轻慢。如果鸟说法，咁就轻松多啦。你可以好自在咁喺度享受，呢种系阿弥陀佛无比殊胜嘅方便。所以善巧方便，我哋要感恩。故或问曰：彼国既有白鹤等鸟，则白鹤之名岂非恶报之名也？就是要解上假设嘅问题，提出问题，要解答曰：经云，与物为此鸟，实是罪报所生。佢唔系真嘅，佢唔系罪报生嘅。我哋呢度嘅畜生道系做咗畜生道嘅罪业，先堕喺畜生道。极乐世界唔系嘅，嗰啲鸟系阿弥陀佛，系阿弥陀佛嘅化身，应以咩身得道就现咩身，善巧方便到究竟处。所以答复讲：白鹤等既非罪报所生，则其假名亦非恶名，是诸鸟等皆如来圣德所显，是从如来圣德里头变化出来的，焉可视为恶名？怎会将它当作畜生的名号呢？呢度要解讲得好啊，是诸名字都是称圣而现嘅。下面又举观经嘅例子，观经曰：如意诸王涌出金色微妙光明，其光化为百宝色了。观经上亦有呢种例子，有众鸟，嗰啲鸟系如意诸王微妙光明之中变化出嚟嘅，唔系真正嘅畜生道，可见极乐依正，即是如来果国之所庄严，是诸众鸟皆是弥陀变化所作。彼土就是极乐世界，一色一向，一尘一明，无非中道。它是从法性变现出来的，所以极乐世界人的身是法性身，国土是法性土，跟我们这里不同。我哋呢度嘅人生系点嘅一回事？阿赖耶嘅上分法上身，我哋住嘅环境，上个宇宙无量无边嘅星球，通通系阿赖耶嘅境界上，假嘅唔系真嘅。阿赖耶有生有灭，所以成个宇宙我哋能见到、听到嘅、能闻到嘅、能接触到嘅，全系阿赖耶嘅相分。阿赖耶每个相分，极其微细嘅相分， 佛经里面讲叫极微色，而家科学家发现啦，佛同我哋讲，极其微细嘅物质单位，佢唔再分裂得，佢如果再一分裂就冇啦，呢、这个物质现象就冇啦。科学家而家发现啦，搞清楚啦。科学家叫这个细的物质叫做微中子。微中子有几大呢？科学家跟我们讲，聚集100亿个微中子，100亿个将它聚集在一起，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。原子打破之后发现原子里头有电子、有中子、有原子核，就是原子里面的一个电子，一个电子的体积是微中子的100亿倍，这么小，我们看不到原子，应该可以说，这个原子，佛经上讲的微尘，应该是原子。佛讲阿罗汉的天眼能见到，阿罗汉以下阿那含看不到，要证到阿罗汉果才能见到，它是极微之微了。这种极微色非常不单纯，虽然这么小，它有见闻觉知，它有受想行识，就是佛家讲的五蕴。心经同学读得很熟，心经上讲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这个五蕴就是指极微色，整个宇宙是它组成的。金刚经上讲的一合相，合聚合起来，全宇宙都是这个极微之微聚集变现出来的。所以整个宇宙是同一个体性，就是极微色。极微色，每个极微色都有受想行识，那就是五蕴。色受想行识，色受想行识不可以分家，是一不是二，分不开的。所以科学家发现它，才知道科学在地球上发展400年，犯了个最大的错误，就是将它分家了。科学将它分成物理和心理，物质现象是物理，受想行识属于心理，将它分开了。同法不同，法没有分开，法讲它是一不是二。这个不分得是什么现象呢？凡所有物质都有见闻觉知，在世的物质细到不能再细了，极微色，它有感受，它有受，它有想，它有行，行就是生灭继续不断，前念灭后念就生了，它不会中断的，这种现象叫行。最后一个叫色，色是本色，亦即是它的自体。我们通常讲记忆，记忆就是阿赖耶，能记得过去，能想象未来，这些都是阿赖耶识起的作用。科学将整个宇宙分成三大类，佛法亦将它分成三大类，名不同，意思一样的。物质现象是第一类，佛经里面叫境界相，阿赖耶的境界相 念头起心动念就是受想行识，科学将它称为瞬息。我们一般人讲念头心理现象，另外一类是能量自然现象，分这三类。佛法讲业相就是能量，转相就是心理现象，所以名词不同，意思都一样的。它是科学和哲学家所谓的宇宙的奥秘，现在科学可以说进步得相当可观。这三个宇宙奥秘，第一个被揭穿了，物质被揭穿了，精神这个层面涉及到了，还未讲清楚，佛经上讲清楚了，比科学报告讲得更清楚，所以佛经不简单。我有理由相信科学不断地进步，30年之后他可能将这三世相通通搞清楚了，这种是了不起的成就。但是科学用数学用仪器观察发现的，佛法不是，佛法没有数学亦没有仪器，佛法用什么？用禅定，完全用禅定功夫，到甚深的禅定，好像华严，华严将禅定讲52个层次，一个比一个深，能见到宇宙的这三种现象是什么层次？经常常讲八地以上，那我们就有个概念了。这52个阶级，前面51都称菩萨，最后一个称佛，总共52个阶级，从初信位起，它分为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，这50个。上面有等觉，等觉上面有妙觉，妙觉是佛，等觉还是菩萨，菩萨最高的位次是等觉。八地是上面第五个位次，你看八地、九地、十地、等觉、妙觉，好像我们起大厦52层大厦最上面那五层，他们通通知道，他是从禅定修的。跟科学家不同，科学家发现讲得亦没错，但是不得受用，佛法得受用。佛法在这种大定上面，生灭的现象没有了，就是轮回这种现象没有了，十法界亦没有了。他得六种神通，而且这六种神通非常不可思议，我们没办法想象。科学家虽然发现没有神通，佛法是正德的时候，神通受用通通现前，那不一样了。佛法了解是真的，他们虽然见到，他隔了一层。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30年之后佛教不叫宗教了，是什么？高等科学、高等哲学。我在64年前，我26岁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，他是台湾的大哲学家，我非常感激他。他跟我讲了部哲学概论，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。那时我不知道方老师研究佛教，不知道。讲这个单元的时候，我就问他老人家，我说佛教是宗教， 而且是多神教，多神教就可以说是低级宗教，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真神，佛教什么都拜，拜偶像，它是低级宗教，怎会有哲学？方老师跟我说，释迦牟尼他没有讲佛，他就讲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佛经哲学，尤其是大乘佛教，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。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在这个单元里面认识了佛教，接受老师的教诲，我向他请教，我说你老人家佛经哲学从哪里学来的？他跟我说，抗战时候八年抗战，他在四川，那阵时中央大学搬到大后方，在四川他在学校教书，有一段时期他病了，有朋友介绍最好去峨眉山修养。峨眉山那个地方非常好，他就去了。在山上养了几个月，山上没有报纸，没有杂志，这些全没有，只有经书。他日日翻经书看，越看越有味道。中国古人说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他从这样来的。我们相信他也会跟啲和尚讨论经典，但是那些和尚真正深入经藏的人不多。他很聪明，他能看得懂，非常难得。我的佛法是这样来的，从哲学里头来的。老师跟我说，他说你如果想学佛，两百年前中国寺院庵堂里面住的出家人很多都真正有学问有德行，你确实很容易学到。他说现在不得，现在出家人不学了。我说那要去哪里学？他说寺庙你学不到了，从经典学。他就跟我说，一定要从经典，经典当然有一定的深度，有困难。跟我说看注解，古人的注解看不懂，看现代人的。现代人在我这个时代还有好几位，好像帝闲老和尚、谭虚老和尚、虚云老和尚，都有好丰富的著作。太虚大师亦留低大批著作给后人，太虚的比较浅显，对初学的人来讲好有贡献，接引初机好啊。现在那些大德都不在这里了，在目前这一代太少了。有些学者研究佛学，将佛经当作一种知识来研究，没有见性，没有功夫，亦即是通常讲没有开悟。没有开悟学的全是知识，开悟了佛经就是智慧，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，没有后遗症。知识不得，知识解决不到问题，它有局限性，而且有后遗症。咁到现在困难了。我们办间佛教大学不难，但是佛教大学的教学就会有问题了。 如果找一般佛门里头的学者专家来教，那全变质了。所有经典变成佛学知识，自己当然得不到受用，解决不到烦恼，不会了生死，不会出三界，那是肯定的。而且会将经典讲错，讲错你自己不知道。所以中国传统学术和大乘佛法，他们学的目的是开悟，有小悟，有大悟，有大彻大悟。大彻大悟是明心见性，中国古时候讲经的法师、住所的法师要求的是要见性，未见性无资格讲经，无资格住所。我们看大藏经里头，经是佛讲的，当然没有话讲。历代祖师的住所有收入藏经里面的，那就证明他有大彻大悟才能收入去。未明心见性，未大彻大悟，这些绝对不入得藏。所以祖师大德的著作标准是入藏，藏经里面有的没错，没有选入藏经的都有问题。这个标准是老师教的，不单止方老师跟我讲，以后我亲近李老师，我跟他十年，他亦是这样跟我讲。我们学讲经，出来讲经，未开悟，哪有资格啊？老师鼓励我们上台，我说我们不敢上，老师就讲了，你们这一代不上台，佛法就灭了。为什么啊？没人讲经了，以后再没人讲经了。这要我们讲经，我们所谓错下一个字，转语堕五百世野狐身，那太可怕了。老师教我们讲注解，不要将注解讲错，注解错了有人负责，我们可以不背因果。所以我们是学讲注解，学讲注解亦要有真诚心，要清净心，要恭敬心。对注解的人，我们要将他当作佛菩萨看待，要有恭敬心，才能得到真正利益。开悟，古人用的教学理念、教学方法都是行开悟的路，同现代人不同。现在是讲广学多闻，教你看得多、记得多，所谓记问之学。记问之学，连孔夫子都不以为然，论语里头有讲，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。可见从前人请老师不找记问之学的，而家完全变成记问之学，去边度找开悟的人？太难了。但是我们要培养，一定要培养开悟的，先能将佛教再救起来。什么人能开悟？要有先天条件，先天的条件就三个。第一个老实，第二个听话，第三个真干。具备这三个条件的人有开悟的可能，千祈不要放弃他，要帮助他。老实、听话、真干，这种是德行，亦是智慧。这样的人，他必定具备佛家所讲的三规五戒十善 佢一定具足，就是有福德的人，有智慧的人。如果用中国儒家的伦常道德来讲，佢一定具足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呢四科，将佢归纳起嚟，重复嘅攞走，实际上就十二个字。具足呢十二个字就是中国人。呢十二个字是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、仁爱和平。有咁嘅德行，有咁嘅修养，加上佢真干，佢能将德行落实喺生活，落实喺工作，落实喺处事待人接物，咁嘅人就可能。佢如果遇到缘，遇到世间嘅缘、儒家嘅缘，佢能成圣成贤；遇到大乘佛法，佢就能成佛作祖。需唔需要其他基础？唔需要。我哋喺中国见到慧能大师，唔识字，未读过书，佢具足呢三个条件：老实、听话、真干。生活待人接物，佢谦虚、恭敬、真诚，用真诚心、恭敬心、清净心，佢就能成就呢啲佢具足啦。所以佢能跟五祖隐和尚，我哋喺《坛经》上见到，实际上佢同五祖隐和尚只见过两次面。第一次有人介绍你去黄梅参访五祖，跟佢学。佢去黄梅见到五祖，五祖问佢：你嚟想学乜嘢？佢话：我嚟学做佛。佢系真噶，佢唔系开玩笑，佢系要嚟做佛噶。呢啲对话都喺《坛经》里面。五祖分配佢嘅工作，知道佢系斩柴出身嘅，仲做翻本行，去对坊度中米破柴做呢种工作。佢喺黄梅住咗八个月，我哋喺《坛经》记载里头发现佢好老实，因为神兽写手偈贴喺墙度，佢唔知喺边度，要请人带佢去睇，咁就系佢老实。通常如果唔老实嘅，间寺庙唔会好大，拐弯抹角早就搞清楚、摸清楚啦，点会搞咗八个月仲唔清楚？咁就说明佢老实。五祖叫佢做嘢柴房，佢嘅工作就喺柴房，冇离开过嗰度。咁嘅一个老实人，佢听神兽手偈，知道未开悟，将手偈改下。咁就引人轰动啦！五祖快啲出嚟，睇到将佢手偈拆咗，同大家讲未开悟，将大家平息落嚟。到下昼，五祖巡寮，巡寮就系将寺庙里头所有地方都去睇下。巡寮实际上巡寮系假嘅，最重要系要揾慧能。去到柴房，佢中紧米，问佢米中熟未啊？佢哋两个对话禅机，人哋听唔懂。佢回答：早就中熟啦，就差筛，仲未筛一筛，就争呢道手续，最后一道手续。意思即系话佢早就见性啦，佢开悟啦，等紧证明。等老和尚同佢做证明，就差呢一道啦。所以老和尚攞拐杖喺佢堆上敲咗三下就走啦。就系同佢讲：三更半夜三更去方丈室揾佢。旁边嘅人都唔知道， 只有他们两个能会意体会到，他半夜三更去了第二次和祖师见面。祖师在方丈室里跟他讲《金刚经》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但他还不到一半他就开悟了。悟的是什么？见性了。性是什么？他讲了五句：何其自性本自清净，何其自性本不生灭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何其自性本无动摇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。五祖听到呢度得啦，唔使讲啦，唔使讲啦，衣钵就俾佢，催佢快啲走。早就预备好啦，租咗船预备好，叫佢上船就走啦。都有神通，都清楚啊，唔识字，未读过书，年纪好轻，24岁。传衣钵嘅时候24岁，五祖同佢讲，去搵个地方匿埋，唔好俾人知。匿咗15年，15年之后风平浪静啦，大家慢慢将事情忘记咗，亦唔再追究啦，人失咗踪，唔见咗啦。15年后冒出嚟，喺而家嘅广州。光孝寺，光孝寺的方丈和尚讲紧《涅槃经》，印宗法师他坐在最后面听，坐最后面旁听，遇到两个出家人在度争论，外面旗杆上挂的幡，一个和尚说你看外面风动，另一个和尚说幡动不是风动，他们两个在度争，一个讲幡动，一个讲风动，争个唔停。佢喺中间插咗句话，亦好谦虚，讲仁者。仁者系对菩萨嘅尊敬。仁者唔系风动，亦唔系幡动，仁者心动。佢一讲出嚟，大家都好惊讶。印宗法师讲完经之后落嚟，问佢。听讲衣钵，五祖嘅衣钵传咗落嚟，佢话系咪你？佢就承认啦。佢话请衣钵出嚟，大家睇下，将衣钵展示出嚟。呢、这个时候，六祖慧能大师就拜印宗做师傅，同佢剃度。印宗系慧能嘅剃度师。剃度之后，印宗再拜慧能大师做传法师傅。你睇印宗谦虚，印宗真嘅护法。如果冇印宗，能大师要出嚟，要叫人识佢，好难啊！所以我哋就谂到，印宗亦系菩萨化身，绝对唔系凡人。有咁大嘅雅量，收咗佢，调转头嚟就拜佢为师。中国人讲水涨船高，佢咁一抬举，六祖嘅声望就大增啦。咁就要开悟，悟悟唔得，悟点开嘅？悟系放下。我学法。我26岁亲近张家大师，张家大师教我看破放下，看破了解事实真相，真相了解之后就要放下。点解？真相系假嘅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呢个系真相。一切有为化如梦幻泡影系真相。一切法无所有，不境空，不可得，这个是真相。佛经上讲真相的经句太多了，你搞清楚之后就要放下，假的不是真的。 一句佛号能明心见性。近代我哋呢一代，海贤老和尚、南洋内佛寺嘅老和尚，112岁往生，自在往生。2013年1月往生嘅，喺2年多之前，呢、这个人同慧能大师一样，佢20岁出家，唔识字，未读过书。佢师父，我哋相信系在来人，唔系凡人。点解呀？师父识睇佢，知道呢个人将来会成就，会成就就系将来能证得明心见性。就好似五祖认识慧能，一见面就认识，怕人窒到障碍要整佢，所以将佢摆喺对房度做义工，每日种米破柴，佢喺嗰度修禅。呢、这个就系佢修行嘅方法，等真正彻悟再去揾佢。海贤老和尚嘅师父全戒法师，佢系个明心见性嘅人。如果唔系咁，佢唔识睇，同佢睇源头，就传佢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祝福佢一直念落去。后面仲同佢讲咗句话，明白咗，意思系真正大彻大悟，明白咗。唔好乱讲，唔讲得。我睇佢隻光碟，睇永思集，睇咗几十次，我能睇出嚟。佢念佛得功夫成片，最多3年到5年。亦即系佢20岁开始念佛，亦不过就23、24岁，唔会超过25岁功夫成片。功夫成片就有资格往生。如果自己仲有寿命，唔要啦，跟阿弥陀佛走，阿弥陀佛肯定嚟接佢。只要到功夫成片，阿弥陀佛一定会现身送信息俾你，你心就定啦，你唔会再怀疑，你会勇猛精进。仲有好多人见到阿弥陀佛就唔放手，多啦，唔系少数，机会太难得啦。寿命唔要啦，要求阿弥陀佛而家带我往生，佛好慈悲，所以我哋睇净土圣贤录，睇往生传，里面好多好多人都念佛3年往生，咁绝对唔系佢嘅年纪，佢唔要啦。有啲仲有寿命嘅，佢对经教了解清楚，真正了解透彻嘅话，佢会唔想早往生。点解呀？喺呢度修行比极乐世界修行仲嚟得快，种树性。点解呀？呢边障缘好多，极乐世界冇障缘，所以佢就比较慢。海贤老和尚冇，我相信佢喺25岁嘅时候得功夫成片，往上提升，是一心不乱。我相信佢喺30岁左右，你一心不乱，明心见性，我相信唔超过40岁。人老实啦，佛讲嘅条件，佢身上通通具足，真诚、清净、恭敬，恭敬里头有谦虚，呢啲我哋都见到。佢自己透露信息俾我哋，亦偶然透露一句，唔注意嘅人唔知，我乜嘢都知道。佢咁讲，我乜嘢都知道，我只系唔讲。乜嘢都知道，就系明心见性。唔系明心见性呢句话唔讲得，讲呢句话系大妄语。咁系阿鼻地狱，乜嘢都知道，佛法、世法 你去问佢，佢都知道，佢冇话唔知道嘅。经典未读过一次，未读过一次经，亦未听过一次讲。你将经文读俾佢听，佢会讲俾你听。佢讲嘅绝对冇错。喺我哋呢个时代，仲出现咁嘅人，太难得啦。禅宗喺唐朝时候出咗个慧能，净土宗喺而家出咗个海贤老和尚。佢开悟之后，接受阿弥陀佛嘅嘱咐，佢好多次要求佛带佢往生。佛同佢讲：你修得唔错，喺呢个世间多住几年，为学佛嘅人做个好榜样，特别为念佛人做好榜样。所以佢住世系表法噶。我哋相信112岁唔系佢本来嘅寿命，本来嘅寿命应该同佢嘅同参道友差唔多，70-80岁。能活到112岁，咁系阿弥陀佛加持嘅。阿弥陀佛要佢嚟表法，要佢嚟护持净宗，佢呢个任务做到啦。佛一定同佢约定，当你见到一本书，嗰本书就系若要佛法兴，唯有增赞增。宏林法师编著嘅，你遇到嗰本书，佛就嚟接引你往生。所以佢喺2013年1月遇到嗰本书，欢喜到唔得了啊！有人带咗本书去来佛寺，佢就问嗰本书叫咩名，人哋同佢讲。佢马上着袍搭衣，捧住本书，主动要大家同佢影相。咁系佢一生从来冇咁做过嘅。佢影相都系被动嘅，冇主动要求人同佢影相。呢张相影完之后，3日佢就往生啦。咁我哋就谂到系阿弥陀佛同佢约定嘅。见到嗰本书，佛就嚟接引，自在往生啊！冇病苦，冇老苦，冇死苦。生老病死苦系任何一个人都冇办法避免嘅。佢112岁，体力同年轻人一样。往生嗰日，佢夜晚往生嘅。日头仲做咗成日，喺菜园道种地、淋水、掹草，做到天黑。佢预知时至，佢唔同人讲，佢唔想人送往生。佢同人讲，往生要人助念，咁唔劳靠，我靠我自己就得啦，我唔使靠人。所以佢夜晚往生，人哋觉得琴晚同平时有啲唔同，因为平时老和尚瞓觉，佢瞓得早，起身亦早。嗰日夜晚瞓觉瞓得特别迟，大家都瞓晒啦，佢仲唔瞓，仲喺度拜佛，而且仲敲引磬，咁就唔平常啦。平时老和尚从来唔敲法器嘅，走嗰日夜晚敲引磬，到第日朝早，大家做完早课之后，见老和尚仲未出嚟，去请佢食饭，推开门一睇，老和尚瞓喺床度走咗啦，急肠饿走咗啦，你睇几自在，为我哋示现嘅。为我哋做榜样。我睇完只光碟，我同大家讲，我话无量寿经点点滴滴，老和尚通通做到啦。 在他日常生活中做到了。工作里头，他的工作是种田，农夫做到了。待人接物，他全做到了。所以我叫同学将这光碟当作无量寿经的总结，希望大家每日睇三次，念一万声佛号，一年唔好中断，唔中断，咁一年你就睇一千次，睇一千次目的喺边度？其义自见，你会有误处，冇大误有小误，肯定有误处，你会对念佛法门坚定信心，坚固圆心。这一生绝对会成就，绝对能往生。老和尚就是为我们做榜样，这句佛号要点念，净土法门点修，为我们做正传，太难得了。西方极乐世界，身是法性身，法性不生不灭，所以佢无量寿，真无量寿。住嘅环境系法性土，法性土不生不灭，所以佢嘅树木常青，佢唔会衰老，唔会枯，树叶唔会落，唔受气候影响。极乐世界一切一切都是法性变现的，冇阿赖耶识。人到极乐世界，通通转识成智，喺边度转嘅？黄念祖老居士喺《静修捷要报恩谈道》讲过，系往生嘅人。往生是莲花化生，当你上了莲花，莲花就合起来了，接引的时候花是开的，你爬上莲花，坐在莲蓬度，花就合起来了。佛带着朵莲花去极乐世界，摆在七宝池度，这个时候就转白色成四字。七宝池里头花一开，花开见佛，全转过来了。咁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唔是靠自己，靠自己太难太难了。所以念佛人求生净土，对佛要全部印心，发这个印灯冇办法比义，比父母的恩德大太多了。父母比我们生命还没办法帮我们断苦，阿弥陀佛比我们的是法身，比我们慧命，令我们来究竟苦得究竟乐。所以学佛的人对阿弥陀佛念念要感恩，点报恩，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就是报恩，这次机会绝对不要错过，这次机缘无比殊胜。下年老的汇集本不简单，我听过有人跟我讲，下年居老居士普贤菩萨再来，黄念祖老居士、观世音菩萨再来，海贤老法师，我相信绝对不是凡人。他如果不是阿弥陀佛再来，我相信是大势至菩萨再来。我们遇到这么殊胜的缘，不要错过，错过了叫真可惜了。无比殊胜是来度我们的。下面念老同我哋讲，彼土一色一香一尘一明，无非中道。你到极乐世界，六根所接触嘅 全是圣德自然的流露，所以无非中道皆是不可思议法界之全体大用，到极乐世界就见到了。自故彼国一一名字皆显如来圣德，如来正穷法界，穷是穷尽，他所正德是究竟的法界。我们常讲偏法界虚空界，没有一个地方他漏了的，一点都不漏，正德是究竟圆满圆满的法界。这一点要知道，照彻心源功德究竟，以一真一切真故，一究竟一切究竟，这几句话我们要记住。念老讲得好啊，又以假名全显实法，我们这个世界上假名，他用假名来显圣德，极乐世界众了是自性变现的，跟阿赖耶无关系。故彼土一一名字色皆究竟，白学是究竟白学，共命之了是究竟共命之了，是诸众了皆如来圣德之所显，故其假名亦皆是圣德之美称，而非恶名矣。呢度讲得好啊，讲得好清楚，好明白啦。我哋唔好再怀疑，我哋再向下睇第二十九愿，诸正定罪愿，所有众生三我国者，皆同一心住于定罪，定是正行，亦即是跟我们说极乐世界那边的人，所有人所有的众了，所有的花草树木都是圣德流露，自性里头本有的。能大师讲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极乐世界就是自性所生的万法，我们这个世界亦是自性所生的万法，那为什么会跟极乐世界不同？我们这个地方是自性上面有个妄心，大乘里头讲的是为心所现，这个心是自性，但是后头是为色所变，色是妄心，所以我们用的心是真妄和合。妄心是阿赖耶，阿赖耶的本体就是真心，但是我们现在迷惑了，不知阿赖耶的本体在现前，不知我们只认识阿赖耶，错就错在这里，用阿赖耶就造业，业有染有净，染业里头有善有恶，染业是六道轮回，善感三善道，恶感三恶道，染净那个净就是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，十法界上面四层是净，下面六层是染，染里头有善恶，正里头没有善恶，所以我们不单止超越六道轮回，超越十法界了，到极乐世界超越十法界。那十部土里面边会有六道？六道，六道，十法界绝对没有离开阿赖耶识，八四五十一心所没有离开，离开了那就是十部土一真法界，所以 阿赖耶识管三界六道，管十法界。十法界都是阿赖耶变现的色变，不离开阿赖耶就没办法离开十法界，转白色成四智就脱离十法界了。如果不生极乐世界，他一定生到华藏世界。华藏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十部庄严土，四圣法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土，六道轮回是释迦牟尼佛的梵圣同居土。这样我们就很清楚很明白了。我们看二十九住正定罪愿经文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罪，一心现平等。看注解第二十九，住正定罪愿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罪，由于第五无差别愿，生彼国者形貌无差，色同一类，形迹相类，心亦同然，心皆同一，住于定聚。这几句话讲得好清楚，好明白，讲得好好。我们要注意的，四十八愿第五愿是无差别愿，极乐世界无差别相。从哪里讲起呢？从形貌，形是我们的形状，你的身体，你身材有几高几大，这个是形貌，是容貌。你生出的相貌无差，无差别，同哪个无差别？同阿弥陀佛无差别。换句话说，每个人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，见到阿弥陀佛，你的形象相貌同阿弥陀佛一样，每个人都同阿弥陀佛一样，阿弥陀佛是个模，同一个模做出来的，完全相同。那我们有问题了，到底哪个是佛，哪个是凡夫，都不认得了，无所谓，他有神通，有智慧，你绝对不会认错人。而且极乐世界很热闹，非常熟悉，真的就回乡下了。无始劫来生生世世的父母，有念佛往生的，你都见到了，亦都喺嗰度。你嘅亲朋好友，只要念佛往生嘅，都喺一齐，佢哋都会跟阿弥陀佛一齐嚟接引你往生。咁往生就好殊胜啦，唔寂寞，唔可以唔争取啊。所以色同一类，就系后面讲嘅。形迹相类，心亦同源。心是乜嘢？全是真心。真心是乜嘢？真心冇念头。大乘教里头讲真心离念，离念嘅时候就是真心。咁妄心就是有念头。你几时冇念头？冇念头就是真心。你冇可能冇念头。冇念头嘅时候系乜嘢状态？无明，咁唔系真心，系妄心。无明系乜嘢？乜嘢都唔知。真心系点嘅？真心系乜嘢都知道。冇念头，好似我哋眼见色，睇得清清楚楚，冇起心动念，咁就系真心。耳听得好清楚，冇起心动念，冇起心动念就系住正定罪。所以佛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 无起心动念，真心啊！起心动念无分别执着是菩萨，所以菩萨比佛差一等。菩萨无分别执着，有分别执着的是凡夫，再下一等，有分别无执着是阿罗汉、辟支佛、小乘。小乘有分别无执着，通通都有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，六道凡夫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修行在哪里修？在根尘相接的时候修。净土法门怎么修？根尘相接的时候，用一句阿弥陀佛代替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将他们都放下，只有一尊阿弥陀佛就修净土。你去试下，不用这句佛号，你不起心不动念难做不到。我们现在好妙啊，六道凡夫，你看什么都未断，就是将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换成阿弥陀佛，真换过来了。有没有看清楚？看清楚了。有没有听清楚？听清楚了。没有将它摆在心上，心上摆的是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那叫修净土，叫修清净心，真清净，清净到极处。我们经题上清净心是阿罗汉，不执着，心清净。平等心是菩萨，觉后面有个觉，清净平等觉，觉是佛，法身大事。觉是不起心不动念，所以不起心不动念就觉悟了，就成佛了，就明心见性了。仲有起心动念唔得，起心动念系不觉，咁系无明。无明不觉生三世，呢三世上就系业上、缘上、境界上，用四份嚟讲就系相份、见份、自证份，仲有个正自证份。呢四份佛讲嘅一切法同你讲假嘅，唔系真嘅。所以佛法唔可以贪爱，如果贪爱出唔到六道轮回，全系假嘅。佛系因缘生法，对症下药。你有病，佛用佢嚟医你，医好咗病好翻，药亦唔要啦。病好咗仲食药，唔系又病咯？又有病啦！众生喺六道，喺十法界，咁系病。六道系重病，十法界系轻病。佛用八万四千法门嚟对治，医好咗，病好翻，药亦唔要啦。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非法是病，法是药，通通要舍，不要留恋。那你自己觉悟了，还护住法做什么？给众生，给那些病人，是为他，不是自己。自己心底清净，一尘不染。他们不知佛法宝贵，要为众生护持佛法，要为众生讲解清楚，讲解透彻，等他真明了，劝他发愿修行正果。虽然做这种事情忙得不亦乐乎，心底干净，一尘不染，好像海贤老和尚，他非常勤力辛劳，他不摆在心度，佢发起充满真嘅庄而无庄，无庄而庄，佢入呢种境界， 所以非常难得。下面解释定罪。定罪咩意思？指正定罪，乃三罪之一。三罪包括一切众生，罪就是类，一类一类的。佛将众生分成三大类，简称叫三罪。三罪之说通于大小乘，但是意思有几种讲法，都是经常有的。一者，一正定罪，必定正悟者，亦即是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咁就是正定罪。佢里面亦好多，你睇一真法界、十部庄严土，用华严经嚟讲。初住菩萨就正德，佢里头有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等国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佢哋住喺嗰个地方，未明心见性去唔到，佢喺边度你亦唔知，喺净土叫极乐世界，喺释迦牟尼佛。叫华藏世界，在密宗里面叫密严世界，实际上是一二三，三二一，它里头没有隔离的，它是一体，名不同，事实是一样的，所以密严就是净土，净土就是华藏，差别好少，唔大。殊胜诸佛赞叹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同佢哋一样，比佢哋好似更圆满。点解啊？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，同佢哋唔同。佢哋系普通嘅方法，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。达到极处，佢嘅世界现前，阿弥陀佛唔系噶，阿弥陀佛除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之外，佢仲有四十八愿，咁就唔一样啦。四十八愿系佢老师教佢嘅，佢嘅愿要成就，帮助一切苦难众生。有个好的修行道场，叫大家一生之中都能圆满成就，这个愿太大了，稀有，真稀有，好多人想不到，他想到了，那要怎样能建一个理想的道场帮助他们？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佛就跟他说，你先去十方诸佛刹土考察，而家叫考察，去参观，去学习，取人之长，舍人之短。换句话讲，极乐世界是集一切诸佛刹土美好之大成，一切诸佛世界里头好嘅，佢嗰度都有；唔好嘅，佢嗰度都冇。譬如好似呢度讲形貌差别，一切诸佛刹土里头都有差别，有差别有咩烦恼？相貌好嘅人傲慢，睇唔起人；相貌差啲就怪嘅人，觉得有自卑感，咁就生烦恼啦。佢唔希望有人生烦恼，大家相貌都一样，冇得比。呢、这个方法好啊，所以呢一点就比一切诸佛刹土殊胜。华藏世界 冇讲形貌冇差，冇讲。可见豆华藏世界有形貌有差别，记录世界冇差别。物言世界亦有差别，只有记录世界冇。这个是阿弥陀佛法的殊胜大愿，就是48愿。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。所以极乐世界成就容易，去到那里烦恼不断，自然不起。为什么？没有会给你生烦恼的地方。连相貌大家都一样，佛都想到了。这个定罪就是正定罪，必定正悟，必定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保证你，你如果勇猛精进，咁就好快成就。第二种呢，邪定罪，毕竟不正悟者，佢唔会开悟嘅。呢种系邪定罪，唔会开悟。佢可以得清净，可以得平等，佢冇办法觉。第三类不定罪，介以上二者之中，咁系咩原因？遇缘唔同，盖有缘则正悟，无缘则不正悟也。就算有善根，冇缘分，冇遇到缘，就唔会正悟啦。有缘佢能正悟，呢个缘太重要啦。我呢一生遇到缘，如果遇唔到缘，早就唔喺世间啦。我嘅寿命只有45岁，我真相信。我哋有三个同学，我系其中之一。未出家之前，我哋就识啦。以后我出家，佢哋亦跟住一齐出家。大概差一年咁上下，我哋同年，命运亦相同，睇相算命嘅都讲我哋过唔到45岁。45岁嗰年3月法融走啦，5月明演走啦，7月我病咗啦。我一想时间到了，所以我亦不看病，亦不吃药，因为我想医药只能医病，医不到命，寿命到了那有什么用啊？所以我就念佛求生净土，念了一个月病好回了。一直到而家，我中间只病过一次，4日就好啦。79岁嗰年正好喺北京住喺旅馆度，我冇住医院，喺旅馆住咗4日。有个老中医嚟睇我，我哋仲得到啲信息。病好之后，我就翻香港。休养了2个星期就恢复讲经。有一年我曾经遇到金珠活佛，他跟我讲，他特别请我跟我讲这件事情。他说我们在背后都讲你，我说讲什么？讲你这个人不是坏人，很可惜就是短命，又冇福报，冇福报就系贫穷。我话咁冇所谓，当面讲就得啦，我都知道。佢话你而家唔同啦，你变咗啦。我话点变啊？嗰阵时我讲经12年，佢话你呢10几年讲经嘅功德好大，你命会好长。你的福报会好大， 想唔到第二年佢老人家就过世啦，大我十几岁，亦系张家大师嘅学生，所以佢提起讲经嘅功德呢种讲法，同以后我跟李老师李炳南老居士，我跟佢十年，佢同我讲过几次，佢办咗个经学班，培养讲经人才。嗰阵时学生有二十几个，老师有一次同我讲，学生之中有唔少都系短命嘅，真嘅，而家都唔喺度啦。点解揾嗰啲人劝佢发心出嚟讲经，可以延长寿命？讲经修福系大福，而且容易修。只要知道惜福，唔做罪业，个个都能延寿。如果唔持戒，仲做罪业，咁就冇办法啦。咁你修嘅福抵消咗啦。持戒修福，张家大师教我，命中缺嘅，冇财富，宏法需要财富，命中冇修啊，补啊，点补法？财富是财布施嚟嘅，聪明智慧是法布施嚟嘅，健康长寿是无畏布施嚟嘅。你修呢三种布施，你就得三种果报。我听完真做啊，张家大师传嘅，嗰阵时候好清苦，真嘅一分钱都冇。老师就问我话布施冇钱。老师问一毫子有冇，我话一毫子可以，一蚊有冇，一蚊仲可以亦得。佢就同我讲，你就从一毫子一蚊开始，咁一毫一蚊去边度布施？嗰阵时行寺庙，行寺庙做咩？搵经书睇，经书外面买唔到，只有寺庙有，所以时时去寺庙度抄经。咁寺庙有印经嘅，大家夹钱，攞本簿仔出嚟夹钱，一蚊一毫佢都收，咁就好啦。有钱嘅多出，冇钱嘅少出，夹粉去印经，放生。放生系无畏布施，我命短嘅，要收放生。印嘅经，经就系法布施，所以你睇佢里头有财布施，有法布施，有无畏布施。印经书一举三得，呢三种果报你都得到啦，系真嘅唔系假嘅。从此之后有钱就做啦，除咗生活费扣落嚟之后，通通布施，越施越多。呢个是我一生亲身的经验，真的福报增长，聪明智慧增长，健康长寿增长。所以呢啲唔好摆喺心度，只做果报自然现前，唔使去求，随缘唔攀缘，有缘我哋自己做。认真努力去做，冇缘唔好搵事做，随缘好，搵事好麻烦。我哋唔懂因果，前世嘅事唔知道，会惹出好多麻烦，随缘好啊。所以呢个不定缘分重要。如果我呢一生冇遇到方老师，呢一生绝对冇机会碰宗教。因为细个嘅时候有呢种观念，都认为宗教系迷信，系学校学嘅，读小学读中学，老师都咁讲，咁影响 就好心，唔会碰佢。方老师佢将佛教介绍俾我，喺哲学里头算系一门课程。佢晚年喺台湾大学开咗好大嘅一个课程，开嘅有大乘佛学，有隋唐佛学，最后一个大单元华严哲学。佢喺台大退休，辅仁大学请佢去，系天主教办嘅学校，请佢讲华严哲学，分量非常大，大概都讲年几时间。所以我哋遇到呢个缘，先知道佛教。知道佛教之后，我哋移民去新加坡，同新加坡所有宗教密切合作，将佢哋团结起嚟啦。就慢慢知道所有宗教都系好嘅，我哋对佢产生好大嘅误会，呢种系好冤枉嘅事情。所以喺新加坡有缘，新加坡城市国家，大家住喺一个城市，交通好方便，可以时时喺一起倾下，喺一起聚会，问题都化解啦。从呢个缘分就结到澳洲。2000年我移民去澳洲，是澳洲移民部长，我们见过两次面，他知道我在新加坡做的事，非常高兴，希望我去澳洲帮他们团结宗教，团结族群，给签证我。那年我记得我75岁移民，人家都不要了，我是部长自己揀的，好像给我国家尖端人才这种名义移民去澳洲的。到了澳洲给我很多方便，很多优待，所以我们就在澳洲成立了两个道场，在布里斯本成立了正宗学会，在图文巴成立了正宗学院，学院是教学，学会是念佛，好像连社咁。这十几年来亦有些成就，特别是图文巴，我们将小城居民，它是典型的多元文化，那个小城现在居民12万，当年我去的时候8万人，现在十几年人口增加了12万人，有80多个族群，有100多种语言，10多个宗教，所以是典型的多元文化。我们在那里13年，现在将那12万人团结成一家人，好像兄弟姊妹那样。不同的宗教，不同的族群，我们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相帮助，互助合作，一家人都有这种意愿。我们要将我们住的小城变成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，大家努力向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难得了，非常难得。我这么多年来心想事成了，这么跟全世界的人讲，不同的信仰，不同的文化，可以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不会发生纠纷的。凡是有纠纷， 有冲突的，甚至变成战争，都是对人类的文化不了解。文化没有冲突，现在有人提倡文化冲突论，文化没有冲突。冲突是什么？利害冲突。明文利用冲突，争名逐利，你将名利心放下就没有冲突了，所以不是文化。文化要互相学习，要彼此推动，要认真来融合。所有文化都是人类共同的文化，都是一家人，用文化来帮助这个世界化解冲突，促进安定和谐。好啊，特别是宗教，每个宗教经典都是劝人修善。伊斯兰，现在提到伊斯兰就令人联想到恐怖，那对伊斯兰是冤枉的。伊斯兰是阿拉伯语，意思是和平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所以现在我们提倡，希望每个宗教都能有本书仔介绍他的宗教，他宗教的精华，等我们大家在很短时间都能读到，都能了解，作为宗教和宗教之间团结理论的根据。我们根据什么团结在一起，根据经典，那几好啊，几咁值得人钦佩，值得人赞叹。所以缘好重要，我们现在遇到这种缘和宗教和族群，这个缘在澳洲，是澳洲政府帮助我的，他们将这两件事情交给大学去做，大学没有偏私，不会偏政府，亦不会偏族群宗教，他用平等心来做。我去澳洲就和大学接触了，每个星期都要办活动，所以就好熟了，是这样造成的。他们要求我代表学校参加联合国的和平活动，这种都是随缘，缘来了。如果我们自己去找，不可能找不到，所以我总觉得这些都是佛菩萨安排，不是人力能做得到的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